会议听取了市公安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司法局、安全局各部门今年以来的工作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的汇报。我是佳辉，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卓越一流。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心惊恐，烛影动，午夜残月碎春梦，枕边空，更深露重，问谁

的朋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耶耶耶， 有点难。 岁月。

该项目位于房山区岩村镇，配租房源共计800套，每套建筑面积58.19平方米至59.94平方米，月租金标准为20元每平方。登记工作将于6月12号17时结束，登记后相关部门将陆续对申请家庭进行资格审核、摇号以及选房签约。房山新闻网消息，6号房山区召开专题会，听取水峪村传统村落保护修缮实施大纲编制情况，并就相关规划设计方案进行深入研讨。整个项目分为了3个阶段，今年首批修复的15个代表性院落均按一房一设计的方式进行修复。此外还将启动基础设施建设，对2到3个重要节点进行改造。据悉，水峪村位于南滘乡西南部，村内有原汁原味的石阶、岩板画、古碾、古道、古宅，以及久负盛名的古攀表演，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古村落的多元文化体系以及社会生活体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算着，突然有了很多心得，但却痛到不能选择。好多事我们都错了，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被动的苦笑着，到最后现实都输了，家乡的竞争者，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爱着却不快乐，抱歉我浪费了可以当幸福的资格。也许真的是太自责，好几次也都想算了，可心还会狠狠地等着，想体谅你却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学舞蹈世纪创意，学美术世纪创意，学乐器还到世纪创意。暑期班报名享受68折超值优惠，959听众还有小礼品赠送，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8935863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68。 959资讯快报。 6月7日，涿州市3388名考生分别走进涿州中学、职教中心、实验中学三个考点，去迎战自己人生征途中的一个转折点，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刻。自涿州市开展三车整治专项行动以来，交通秩序得到了明显改善。为巩固三车专项整治成果，保障市民乘车权益，近日涿州电视台记者随同城市客运管理站工作人员到涿州东站和火车站暗访排查出租车营运情况。在当天的行动中，共查扣非法营运车辆3辆，查扣不打表、拒载等违规行为6起。涿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桃园执法大队组织对南关大街全路段进行集中整治，共取缔流动商贩30余家，查抄占道牌匾20余块，清理变道杂物60余处，清理简易棚亭10余个，消除噪音污染4处。南关大街作为通往实验中学考点的必经之路，整治后环境秩序焕然一新，得到了考生、家长以及周边群众的肯定。涿州市60余名的哥自发成立爱心车队，在高考期间免费接送考生，助力省级文明城市创建。据了解，涿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已连续多年开展免费接送高考考生活动，总计投入出租车1000余辆。每逢高考期间，穿梭在涿州大街小巷的爱心出租车已成为一道亮丽的流动风景线，得到本市市民的一致好评。我是佳辉，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言行体现修养，举止彰显人。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北京耀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谁担保？

曲目。陈坤曾经也说到啊，说唱了这么多年的月半弯了，确实有点唱腻了，但是这首浪漫的歌词，然后朗朗上口的曲调，再加上陈坤有磁性的声音，真是将他的那种优雅绅士的形象深深地印入了人们的脑海当中。各位好，这里是美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来听林忆莲 Badman。 泪水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Better man。 翻唱的 Badman 是以一种女人的角度唱了一首男人的歌曲，很有别样的味道啊。接下来听汪峰的歌无处安放。说到这首歌呀，不得不说这首歌的 MV 了，紫怡姐姐演绎的真的是美到极致了，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那如同儿时梦境新鲜的芬芳，也尝到思念的苦涩，这回望远方秋雨般无意的萧索。哦，心爱的人啊，多年以后是否还记得我的惦念，我的忧愁和挣扎。

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其翻唱的《我只在乎你》是收录在他一张经典的专辑《短发》当中，这并不是一张翻唱的专辑啊，大家都知道，可是却收录了这样一首歌曲，也是说明了他对这首歌的喜爱了。你可能听过很多版本，那原唱呢，大家都很熟悉，是邓丽君，这是收录在邓丽君的最后一张国语专辑《我只在乎你》当中。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李易峰《年少有你》。 会想起那年斑驳的课桌，发呆时总望着你的轮廓。你也许不知道，那是小小的我， 年少的秘密藏在心中的角落，路口等着你，有我和我的单车，微凉的傍晚有你陪着我，晚霞再美不及你眼眸的颜色，没有说再见你别总是沉默，让我时常也把往事轻轻诉说，我们在春风秋雨里无话不说，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缄默，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着你有我和我的单车，微凉的傍晚有你陪着我，晚霞再美不及你眼眸的颜色，没有说再见离别总是沉默，是否你也会偶想起我，想我时常也把心事轻轻诉说，我们在春风秋雨里无话不说，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 风演唱的电影《栀子花开》的推广曲《年少有你》，这首歌它应该属于那种很文艺很唯美的感觉，而且呢听歌的人也是对青春的时候的回忆吧。如果说你最近正在面临着别离的时候，听起来会略带伤感了。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戴维妮的经典情歌《街角的祝福》。 无心自扰。

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味。 1980年推出的《上海滩》可以说是轰动一时啊，特别是由叶丽仪主唱的这首歌曲，当时呢是只有粤语的版本。然后时隔25年之后，在2006年的时候，《上海滩》是首度改拍成了电视剧《新上海滩》，那主题曲呢仍然是由叶丽仪来重唱，并给改成了国语的版本，仍然是保留了当年顾嘉辉的原唱。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来听到的是张学友的《暗恋你》，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可知我像灵魂不在，每天的爱逝如风，没有将来，从未真的心爱，难忍耐。你可听到在谁人心？像潮水荡去飘来，才是真的最可爱，我最心爱，最可每夜给你温柔，而我却自暗地苦透，现实就是这样吧。若你知道，就已足够。曾等待我的所爱，再无聊解爱，我竟今晚又重温待你归来， 寒中冬